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北京时间20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扑朔迷离的案件， 一边打个电话一边实施着杀人的行为，这个太不可思议了。 引人入胜的情节， 他是电床用的半块砖头连续照头部几人， 到那以后才知道人都死了。 意想不到的结局， 所有的物证不存在，这个案子完全是一个假案。 发人深省的故事， 现在宣判。 今晚拍案，北京故事广播为您播出。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今晚拍案，我是主持人李雷。朋友们，我们在今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继续跟大家介绍这起患者手术之后坠楼身亡，患者家属起诉医院承担责任这样的一起案件。在昨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我们将这起事件发生的经过跟大家做了详细的介绍。在今天节目的开始呢，我们再来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回顾。事情发生在去年的10月1号的下午2点半左右，在北京市石景山区的一家骨科医院，正在接受治疗的吴先生，当时啊突然产生了激动的情绪，在劝说无果的情况之下坠楼身亡。于是呢，吴先生的家属将医院起诉至法院，要求医院承担各项的责任，而且索赔呢各项损失，包括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抚养人生活费、交通费、精神损失费等等，一共达到了167万5000多元。死者吴先生的家属认为，当时啊，吴先生呢在医院5楼的走廊里面用消防栓砸窗户、翻窗户，医院的医护人员不但没有及时的制止，而且反而仅仅是把这个医院走廊的门给关上了，让吴先生独自一个人在走廊里面继续着破坏的行为，而医护人员仅仅是在其他的屋子里面看着吴先生的行动。那个时候吴先生在砸窗户，吴先生的家属认为，如果医护人员上去制止的话，那悲剧可能就不会发生。吴先生的家属认为，由于医院没有对吴先生进行积极的治疗，也没有保障吴先生的人身生命安全，给原告方造成了极大的物质和精神伤害，于是呢诉至法院。而医院在庭审过程当中表示，从目前的医院的病历资料以及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来看，患者吴先生在医院住院治疗期间，医院的诊疗行为没有任何的过错，而且吴先生的死亡和医院也并没有任何的因果关系，所以说医院的行为不构成侵权，不应该承担任何责任。那么这起案件接下来会如何发展，最后法院又会怎样来判决呢？我们在今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将跟大家来继续共同关注这起案件。好，朋友们，下面呢我们就走进今天的今晚拍案之拍案说法。案件 认定其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判处其死刑。 疑点， 所以这样我就发现，你这个案件肯定存在着问题。 纠纷， 单方的约定，这个东西您觉得合理？ 依据现行的规定，我们这样收费是没有问题的。 揭示案件背后的故事，透视故事背后的法理。这里是今晚拍案之拍案说法。 在庭审过程当中呢，吴先生代理人认为，在吴先生用消火栓砸玻璃砸窗户的过程当中呢，医院其他的医护人员尽管拨打了 SOS， 拨打了这个医院的保卫部门的电话，让保卫部门来处理，但是呢他们仅仅采取了旁观的态度，并没有及时的上去制止，这是吴先生最终坠楼身亡的非常直接的原因。 在事发时，死者在14:39左右进入镜头中， 也就是事发的现场，到14:41:50坠楼，这期间医院的工作人员护士不但没有进行法定上的救助，而且纷纷躲藏起来把门关上，而且在14:41:50坠楼以后都纷纷出现在楼梯内，包括若干名男性的医生，说明医院没有尽到法定的救助义务。 吴先生的家属也认为，当时啊，如果有人上去拉一把，悲剧就不会发生。 咱们从这个录像上看呢，医院没有尽到医护人员的责任，在那个角上，护士把门关上了，在那时候，正好是他砸窗户。如果那时候咱们医护人员要是去了一个两个，把这事儿给制止了，可能就不会发生这种悲剧。所以说，他没有尽到责任。 吴先生的妻子杨女士对记者说，她一直到现在也想不明白，为什么当时就没有人上去阻止丈夫一下呢？ 我觉得她最大的责任，他们就是看见了应该阻止一下。你说一个女的拉不住是吧，那么多护士三个五个手都拉住她吧，他们为什么不管？我就想不明白，真的我一直很郁闷，难道人命就这么不值钱吗？假如换位思考一下，那是他们家亲人，他会怎么想？真的。 而医院方面认为，当医院方面得知了这个吴先生的情绪呢出现了失控以后，就立刻采取了应急的措施。 在患者跳窗户的时候，我们当时就是家属上九楼去喊我们护士，我们护士已经跑下来了。我们护士当时在那个公安局的这个笔录我仔细看了一下，因为他说是他当时喊那个患者让他别跳别跳，但他根本就不听，就自己跳下去了。一个是我们当时刚才出庭的证人是在电梯口发现他的时候已经进行了劝阻，在看见他没有继续再砸窗户而且往病房走的时候才离开的。另外我们那个五楼科室的护士也是在发现病人有异常的情况下已经及时报了 SOS，而且九楼的护士在接到家属的当时家属上楼以后的那个说的说明情况的时候，也是第一时间叫了那个院内的保安，让保安那个发现任何异常的那个人，就穿病号服的人就截住他，有120的大夫还有我们急诊科的大夫同时都赶到了那个，他是二楼平台嘛，他因为并没有摔到一层，他是在二层平台，就从我们的那个大夫就从窗户上下去了，第一时间就做了那个检查，还有那个相关的心电图检查。他们心电图检查已经是直线，这时候报了110以后，警察就到了，就不让我们再挪动那个尸体，就他们要拉走进行相关的那个尸检。我们认为，医院在得知患者有异常的情况下，已经做到了安全保障义务。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今晚拍案。 而且这起案件还有一个比较蹊跷的地方，就是吴先生本来情绪是很正常的，那为什么在案发那一天打完了点滴之后就突然情绪激动起来了呢？吴先生的妻子杨女士认为，吴先生情绪突然失控可能是和他的脑部疾病有关系。10年前吴先生曾经就在这家医院做过脑部的手术，而在这次做骨科的手术之前，医院并没有对吴先生的全身的身体状况进行一个彻底的检查。 但是我觉得他们医院挺不负责任，一般住院都应该做全身检查，他在他们那儿做了那么大手术，为什么去那儿了？胸片都照了，不给他照脑 CT 或脑核磁，我这个一直真的都觉得有疑问，因为他有过这个病史，尤其是摔跟头，碰不碰头，谁也不知道。 杨女士对记者说，在这次住院的过程当中，医院从来就没有给自己的丈夫做过脑部的 CT 扫描或者核磁共振。 因为他本来他就有那个脑出血，做过手术，在他那儿住院了，从来就没照过 CT 或者是核磁，没进过这一项检查，没进过，就小毛病，只要住院就得全身检查呀。他为什么不给检查呀？他胸片都去拍了，跟胸没关系，没有病，他都拍胸片，为什么不照头？说让我尸检，跳楼头已经摔坏了，怎么尸检？他要头没摔坏，我绝对会给他尸检的。我没有不愿意接受尸检，没人提问我这个问题。 那么针对吴先生的精神状况是否稳定这样一个情况，医院方面也做出了相关的解释。医院方面说，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当中呢，公安机关曾经问过吴先生的家属，就是吴先生是否有这种精神疾病，是否有精神异常的情况。当时呢，这个吴先生的家属，也就是杨女士，回答的是否，回答的是没有。那这个说法和在法庭当中杨女士的说法就自相矛盾了，所以说医院认为应该以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为准。 关于患者精神是否正常的情况，根据公安局的这份对杨秀兰的询问笔录上写得很明确，第三页问吴洪亮有什么精神类的疾病，回答是没有，这是家属的回答。另外我们在患者入院以后进行相关的检查的时候，也没有发现患者有任何的精神异常的情况，所以患者当最后一个离开的应该是他的家属，当时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情况我们并不知情，而且在楼道上也没有相关的录像，不能证明他们之间是否当时发生了争执，或者是因为什么情况，所以才导致患者情绪激动。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在法庭辩论阶段，原告方代理人首先发表了代理意见。原告方代理人首先认为，作为医院方面并没有对患者进行全面的检查，并没有对患者的精神状态进行一个评估，存在很大的过错。 被告未尽到专业职责，对入院病人进行全面的检查。首先明确一点，本案中的死者吴洪亮住院及手术前神志清楚，心态平稳。根据入院治疗的前后经过可以看出，吴洪亮精神上并无自杀厌世等消极倾向。一个热爱家庭工作的神志正常的人，在骨折手术后突然发狂求死，如果不是发病造成的，很难有其他解释。其最后跳楼死亡的原因只是得了或诱发了某种促使其发狂的疾病。其次，2017年9月29日，死者吴摔伤住进被告处，病历中显示吴洪亮10年前曾在被告处因脑动脉瘤做过动脉栓塞手术，因此吴此次摔伤骨折住院后及手术前，被告均没有对吴洪亮进行脑部方面的检查。吴脑部是否有隐疾，以及手术中是否会诱发这种隐疾，被告是不知情的。作为专业的医疗机构，应该做出专业的预判，以防止病情以及悲剧的发生。 被告方医院则认为，医院的诊疗行为并不存在任何的过错。 那么根据刚才庭审过程当中原告的举证来看，原告没有证据证明被告医院的医疗行为存在有过错。他说的那个吴洪亮是否患有其他的疾病，或者是经过手术以后曾经导致他情绪激动，我们认为他说的这些都没有事实依据。而其家属在公安局向他宣布了死因为高坠死亡之后，对此并无提出任何异议，并且自己表述不需要进行尸检。如果当时患者家属对患者的病情存有疑义，或者是对他的死亡存有疑义，应该向公安局表述，可以进行尸检。那么尸检结果才是唯一客观的证据，可以证明医院是否在对患者吴洪亮的诊疗过程中存在有过错。那么从目前的相关病例资料及公安局的询问笔录来看，患者在被告住院期间医院的医疗行为没有过错，而且跟他死亡之间没有任何因果关系，所以首钢医院的医疗行为不构成侵权，不应该承担赔偿责任。 另外，原告方认为医院本身并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医院的一些硬件设施的设计存在瑕疵。 被告未履行法定职责，救死扶伤，客观上造成了吴洪亮死亡的结果。在2017年10月1日，14:30左右，跳楼之前有很长一段时间，吴不断有狂躁、不配合治疗等症状，被告对此均没有予以重视，只是按照所谓的二级护理来进行骨科方面的常规护理，也没有进行相应的诊断治疗，而从不认为吴的上述症状的发生有可能是疾病引起的。实际上，吴的这些症状很疑似是个细胞瘤的病症或者诱发脑部的隐疾，但不管怎么样，作为专业的医疗机构，被告应该立即对吴进行全面的检查，找出病因，对症下药，而不是按照常规的住院的骨科的这种一般的进行护理，对病人持侥幸放任的不负责任态度。其次，根据事发时的监控录像证据可以证实，2017年10月1日14点左右开始发病，至14:42左右跳楼，这期间长达30多分钟，将近40分钟，吴从9层走到5楼，被告未采取任何的救助措施，被告在5楼走廊经历了有将近5分钟的时间，被告的医生和护士均没有采取有效的救助措施，甚至竟把病房的大门紧紧锁上，放任自己在楼道里。对于这种突发情况，作为专业医疗机构的被告来说，应该有相应的应急措施。很遗憾，我们直到现在也没有看到这种应急措施是什么，也没有出现相应的救援的人员。被告事发楼道的窗户不符合安全规范，根据住宅设计规范1999的规定，外层窗台距离楼面地面高度低于0.9米时应有防护措施。从现场拍摄的照片看，事发的5楼并没有任何防护措施。 对于窗户距离地面的高度的问题，以及相关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问题，医院方面是这样解释的。 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原告刚才说到的安全保障义务，而且说到了窗户的设置，那么医院的病房楼是根据相关的规划进行建制的，其设置、设计及施工均符合病房楼的规范。刚才原告代理人说的是住宅，因为医院不是住宅，所以不能按住宅来要求。患者到5楼的时候，我们的窗户是关闭的，他是自行拿的消防器材砸碎了玻璃跳下去了，那么这个事实可以证明其最终死亡的结果完全是他的个人行为造成的。而吴洪亮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他应该自己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而且在他最终跳楼之前是由他家属陪同，其后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并不知情。那在5楼，我们的医务人员发现其情绪激动有异常的时候，已经做出了相应的应对措施。我们认为医院的所有的措施及人员都尽到了应尽的义务，在这方面医院也没有过错，所以原告要求医院承担侵权赔偿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法庭根据查明的事实依法驳回原告的所有诉讼请求。 庭审结束以后呢，法庭组织了调解，但是因为医院方呢坚决不同意调解，所以呢调解工作就并没有继续进行下去。当记者再次采访到死者吴先生的妻子杨女士的时候，杨女士的情绪非常激动，她对记者说自己的丈夫是去治病去了，没有想到却是送命去了，而且丈夫是家庭的经济支柱，现在丈夫就这样走了，真不知道以后的日子怎么办。 我想谁家都有父母，都有亲人，都有孩子，谁家的表述下去是他们家谁的人，站在那儿那么多医护人员不管，心里什么感受是吧？那么多人，一个人拉不住女的，两个、三个、五个都能拉住他吧？他能跳下去吗？人家还给他建议一回呢，你们医院救死扶伤，对吧？真的，现在就是我们，我老公是我们家顶梁柱，没工作，我老婆子农民，家里没有一分钱收入哎，我孩子刚上六年级，真的，他们有替别人考虑过吗？我花钱去医院治病去了，不是住病去了，我真接受不了，在医院眼睁睁的看着他跳，没人管，真的，要是在个天桥，在个马路上，没准有个热心的人，他能阻挡他一下，真的，我没想到住院把他住进病了。 这起案件最终法院会如何判决呢？在短暂片花之后，我们继续跟大家来介绍。 这是一档严肃的法治栏目，但是这里也会上演一幕幕让人感动的瞬间，有父子在狱中见面的相拥而泣， 谢谢您能来看妈妈了， 有沉疴难愈的病人对爱情的渴望， 当二人把自己最短的缺点然后暴露给对方了，依然可以相拥入睡的话，我觉得这就是真爱吧。应该 有身陷囹圄的儿子对父母深深的自责， 喝酒像我那哥们儿似的，人直接没了，如果父母怎么办。 有管教民警对所管人员真诚的关怀， 我就把饭给他端过去了，我呀就替你儿女啊给你尽尽孝，我说我喂你吃吧，然后这老太太一下就哭了，咕噔一下跪那儿了。 今晚拍案，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每周一到周五20点为您播出，欢迎收听。 这起案件在今年的7月13号，石景山区人民法院作出了一审判决，法院最终判定医院没有任何责任，驳回了原告方的全部诉讼请求。在判决书当中，法院认定患者家属指责护士在给吴先生打点滴的时候扎了很多针，根本就没有扎进去，致使吴先生暴躁不安，直接导致吴先生跳楼的行为。可是根据医院所提供的病例显示，吴先生在手肘内留有留置针，并不可能存在频繁扎针的情况。还有就是患者家属认为医院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而且吴先生在医院五楼跳楼的过程当中，医护人员也没有积极救助，护士甚至是锁住了五楼的通道门，致使他人也不能够对吴先生实施救助。可是在医院所提供的视频证据当中清楚地显示，吴先生先后两次在五楼的窗户前徘徊的时候，都有医院的工作人员前去劝阻，而且都是在目送吴先生离开窗户之后医护人员才离开的。至于说有护士锁住五楼通道，这的确是一个事实，但是那是因为吴先生有拿着灭火器砸玻璃的暴力行为，护士为了避免吴先生的举动对其他的患者造成伤害，才锁住了五楼的通道，这也算是一个合理的操作。还有就是患者家属认为医院的窗台过低，给吴先生提供了一个相对比较容易的跳楼环境，这是医院的过错，但医院对此并不认同，说医院的窗台高度是严格按照建筑规范施工设计的，那根据医院的特殊环境做出的合理设计，而且当时事发的时候窗户是紧闭的，不存在任何的安全隐患。最终法院认为，判断医院是否在这次事件当中担责，不应该以结果为导向，而是要看医院在事件发生的过程当中是否有不恰当的举措，是否存在过错。在这起案件当中，医院并没有任何的过错，不应该为吴先生的个人行为来承担责任。患者跳楼身亡，家属巨额索赔，这样的事情在不少医院都曾经发生过。不同的诉讼结果不仅关乎着当事人家属和当事医院的利益诉求，更关乎着整个医疗行业的从业信心和健康发展，而且也关乎着所有患者的生命健康权能否得到更好的保障。无独有偶，在不久之前也发生过一起类似的事件。一个女子患有严重的抑郁症，喝下老鼠药之后被送到医院救治洗胃， 不料过了不到三天，仍在住院期间的这个女子在凌晨的时候主动选择坠楼，而且最终经过抢救无效不幸去世。家属认为医院没有履行安全保障义务，于是将医院告上法院。在患者住院之后，有两个家属轮流陪床进行看护。在患者跳楼的时候，一个家属回家取衣服，另一个家属在床边打盹，患者自行走出病房跳楼，后来经过抢救无效而死亡。家属认为，入院的时候医生明知女子是喝老鼠药自杀，有严重的自杀倾向，但是医生却没有做出任何的医嘱或者特别的护理注意，甚至将这个女子安排在高层的病房之内。在一定程度之上而言，医院的安全保障义务的缺失导致了这名女子的死亡。于是呢，死者家属将医院告上法院，要求医院承担患者死亡的 30% 的赔偿责任，要求支付丧葬费、死亡赔偿金各项损失呢是21万多元。而医院认为，死者是因为服老鼠药入院治疗，并不是因为精神疾病而入院的。而且经过诊断之后，入住的是医院的综合科。患者因为喝下老鼠药被送到医院之后，医生诊断立即安排进行洗胃，而且病情得到了很好的控制。综合医院并非是专业的精神病医院，家属始终在强调患者死于抑郁症，而认为医院需要针对死者具有自杀倾向做出判断，这已经明显超出了诊疗范围。而且医院住院部也仅在3-4楼有住院病床，并不可能安排还更低的楼层了。法院经过审理之后认为，医院作为普通医院，并非专项治疗精神病的医院，根据死者的病情来诊断，他所患的疾病是因为口服老鼠药而导致的病情，并不是精神类疾病。医院方面所采取的护理措施目的已是针对病人的生命体征进行合理的治疗，而不能够以此视为医院方应该派专人不间断的来看护患者，限制患者的人身自由。另外，事故发生之后，医院进行了积极的抢救，法院最终审理之后认为，医院已经尽到管理和注意的义务，患者死亡与医院的诊疗行为没有任何的因果关系，也与医院的安全保障义务没有任何关系，死者死亡是他自行采取的行为，因此最终判决驳回了死者家属的全部诉讼请求。朋友们，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今晚拍案，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的全部的内容。编辑主持李雷，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在下周一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啊，跟大家说这么一个蹊跷的荒唐事儿。在高速公路上，一个乘客突然尿急，想要跳车去方便方便，没有想到却重度摔伤。那么这个乘客的受伤到底应该谁来承担责任呢？哎，我们在下周一的节目当中就跟大家讲这个案子，欢迎大家在周一的20点继续关注今晚拍案，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内容。朋友们，我们周一的20点再会。 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小薇愁什么呢？